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编场同埋白伟聪咧，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好啦，咁呢个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咧，系引入呢一只大陆嘅假水咧，系演变为丑闻之后咧，咁各方面啊系非常之轰动啦。咁特区政府亦都非常之尴尬，因为呢个牵涉咧所谓中国嘅制造。本来在殖民地时代又好，一路到曾荫权事件又好，这些就不会是政治化。但好衰不衰，现在今天中国香港特区的那些气氛，你真的喝啖水俗称都会是政治化。什么都是政治化，因为是特区政府自己提出，就是说软对抗是无所不在，还有通街都是小人。那什么叫软对抗呢？对抗中国或者中国特区政府的软性手段就为之软对抗。那么为什么为之软呢？由于是做这样的位置还未将这个软对抗列为刑事罪行，所以就众说纷纭，软成点硬成点，对抗有什么的意图，又或者即使是没有意图是软对抗，但是你做了一件事出来，那个观感呢是令人呢是产生的软对抗，或者呢是软对抗的联想都是软对抗。那么很明显呢，今次呢你入错这只大陆喝假水，但是那些公务员呢是暗中又狂入私水，唾弃是这个中国制造，唾弃中国制造即是不信任中国。那你公务员是纳税人出粮的，公务员带头呢是不信任中国。咁会令人联想到咧，公务员系乱对抗，因为公务员咧，佢哋系社会嘅阶模同埋人上人，系鼓吹或者会煽动啊，全个中国香港特区嘅750万人咧，系不信任中国嘅产品。咁喺逻辑上，中国嘅产品就好多，唔止系饮用水吓，譬如话呢个南京照相馆啊，呢啲咧仇日嘅电影咧，都系中国嘅产品。用中国的监制、导演、演员、中国的摄影师、中国的摄影器材是讲述中国的事件。另外中国现在是宣传说这个香港所谓的抗日战争其实应该就叫太平洋战争，就说共产党是主力等等。这些所有的中国的产品和中国的论述、中国的说法，透过这些公务员暗中飲私水咧，都可以令人聯想到咧係針對中國嘅軟對抗，咁所以咧就大鑊啦，係嘛？本來咧呢啲事咧就講一兩日咧就冇噶啦，咁而家咧就前新聞統籌專員馮偉光咧喺個網台度咧就復出，就咧針對呢件事咧就痛批，就話咧一定要係問責，涉事嘅官員咧一定要勒令退休。咁呢個官員係邊個咧？馮偉光咧就冇講。馮偉光咧就揸住一條咧，就一定要咧係懲罰。佢話咧係總有辦法，只不過係程序上咧係比較複雜。但係馮偉光咧就強烈推薦或者教警察出身嘅李家超做嘢，話特首亦都可以直接發出指令，就要物流處長陳家信咧係停職受查。嗱呢啲説話咧，就都幾惡狠狠嘅，係嘛？咁咧就停職受查咧，佢其實已經有兩個月就之後咧就已經係退休噶啦。咁咧即係話你不能夠咧放過啊！就算係退休都要咧即刻停職，停職之後咧就叫做受查，係嘛？咁啊，馮偉光咧跟住咧就一連嘴，就係話未完嘅，係嘛？佢咧就透露咧好多內幕，就係佢自己做新聞統籌專員啊任內咧，是受到中国香港特区当时被啲亲中土共人士咧，系泛指为港英渔业嘅公务员咧，系话佢哋咧系阻挠佢做嘢，系嘛？咁咧佢喺呢一个网台嗰度咧就踢爆啊！佢话咧呢啲特区政府嘅采购部门咧，你就要反省，系咪继续要一味靠贪平，抑或系寻找更加值得信任嘅品牌， 而唔係只求價高者得。咁呢啲咧就老生常談啦，係嘛？咁咧就佢舉例咧就話過往啊，佢受盡啊呢啲 A.O. 嘅氣，與陳家信及現任副財政司司長黃偉麟在政府共事期間，有一個當時更資深嘅政務官話俾佢哋聽，話喺呢度做嘢唔可以咧係與人為善嘅。咁跟住佢話呢啲係典型嘅超級官僚，凡事以我為主，我係官，我要有官威，我唔係要服務你，而係你要服務我。我出咁高嘅糧係應該嘅。啊，咁呢個馮偉光咧就話今次嘅事件猶如國際大醜聞。嗱，國際大醜聞，佢升級到國際咧。啊，就呢個係相當之嚴重噶啦，係嘛？即係話咧，你呢個香港特區政府啊，嚇呢啲咁嘅官員咧，令到咧中國香港特區啊，喺個全世界個名咧係衰曬咧，個朵臭曬，同發針咧發出一陣異味咧，同埋針對啊李家超啲任來一説好香港故事咧，可以話令佢功虧一篑啊！咁佢一定要有人頭落地嚇啊！人頭落地呢四個字咧，就係啲語言啊，相當之暴力。即是说要斩头啊，斩头呢就是类似以前慈禧太后啊，义和团啊，要那些义和团啊，这个这班匪帮呢变成为恐怖分子啊，结果招致到七个西方文明国家派军队啊，是来到惩罚啊大清国啊，咁搞到呢慈禧太后要走佬啊，就收尾叫人头落地，就要将呢主战个几个梳两条鞭啊，啊！嗰梳條辮嘅滿清官員拉去斬頭啦，呢個咧可以講話相當之中國啊！宮廷同埋古典嘅極權政治嘅説法。嗱，點解啊馮前專員啊咁深仇大恨咧？啊，同埋咁耐啊，事隔咁耐都仲記得咧，就咩咁睇唔開咧？咁啊，但因為係咁咧，特區政府呢啲官員又邊個要人頭落地咧？邊個攞出去斬咧？咁似乎佢講嘢嘅份量咧，唔係咁夠啊！佢應該請咧佢嘅前僱主嚇，唔係特區政府啊，而係咧中國政協副主席咧係梁振英出嚟補飛補 Q 補刀，就點樣人頭落地法嚇？到底邊個應該人頭落地？同埋如果佢做特首嗰陣時候，應該點樣人頭落地？要對位李家超特首咧？是要指明一个清晰啲嘅方向啊嘛，系咪，鲍生？ 嗱，难得你提起冯伟光呢个人嘅三个字啦，因为我差啲遗忘咗佢啦。佢喺退任之后咧，其实咧都唔算喺个媒体里边太活跃嘅，间中咧就会出现一下。喺上年好似就出咗本书，喺书展里边咧都有露面啦。咁大家记得，其实佢嘅绰号咧叫做白宫发言人，因为当时佢担任呢个新闻统筹专员嘅时候咧。嗰、那個氣勢同官威都唔弱噶，因為佢面對記者有啲質詢啦，話當時咧梁振英個人啊個為人咧就比較孤高，就冇咩朋友，咁佢反駁，我記得佢話如果梁振英冇朋友啊，依、這個世界何來梁粉呢即係梁振英嘅 fans 咧，哇！你睇下佢真係即係有種咧白宮發言人嘅即係霸氣啊！咁所以其實當時咧，佢個風頭都幾犀利嘅。不過隨住時間過咗去咧，就比較少露面啦，都對好多嘅特區政府嘅施政咧都冇咩出聲嘅。咁點解今次突然間又會撲出嚟咧？咁啊，當然啦，用陶生你嘅分析就係呢個冇鬼唔死得人啊！點解呢個時候咧出到嚟咧，仲要加把嘴，仲要將呢件事提升去到國際嘅新聞嘅層次咧？咁可能咧就同頭先你所講啦，佢嘅主子或者佢服務嘅老闆咧，就前特首梁振英，而家國家領導人咧，可能有啲關係。咁啊，唔知係咪即係借依個情況咧嘅時候咧，就配合佢嘅主人咧，即係一啲動作或者一啲策略，就打擊一下咧而家個特區政府咧嘅施政啊。雖然佢冇開名，但係咧意有所指啦。咁如果佢唔懲治呢個陳家信咧，咁當然就係呢個特區政府嘅官員或者領導啊嘅無能或者偏心啦。如果懲治嘅，咁亦都可以顯示到咧呢個特區政府咧管理啊同埋嗰啲官員嘅質素如何不濟啦。咁潛台詞當然就係咪要換人啊？係咪要改善提升啊？諸如此類啦。咁至於佢即係佢講及嘅叫人頭落地咧，咁大家都心知肚明，一定係指向呢個物流處處長陳家信，因為近期咧你見到其他配合嘅新聞咧，似乎山雨欲來，因為包括審計處處長咧，亦都出到嚟咧接受呢個訪問嘅時候咧，就話而家根據審計條例咧， 佢哋審計處嘅權力係好廣泛嘅，喺調查方面冇任何困難，一定會跟到底，跟到改正為止。而且咧，預計喺一個月之內會提交呢個報告。咁你睇下點解要咁急呢？咁當然就係陳家信喺兩個月之內就會即係退休啦。咁如果呢個報告趕得及喺佢退休之前出現嘅，咁而有關嘅懲處可能會及時出現嘅喎，咁而李家超亦都出咗聲咯，今次啊覺得咧，即係有人即係辦事即係有所不足喎。咁呢啲其實配合緊呢個咁嘅發展嘅時候咧，我覺得咧，即係政府今次係要揾人去承擔嘅。咁至於咩叫人頭落地咧？咁呢個有大家唔同嘅詮釋啦。啊，炒即時炒嘅又係人頭落地，啊，扣起一啲長俸啊、退休金嘅又係人頭落地，啊，甚至咧可能咧。即係叫佢停職接受調查先，咁啊呢個退唔退休咧？呢個就後話，又係人頭落地。咁所以咧，我覺得咧，馮偉光嘅突然間出現咧，而再加埋上個禮拜梁振英喺芬蘭啊嘅奇行咧，即係針對法輪功嘅一啲滋擾咧，我覺得兩件事咧加埋咧，好似又有啲巧合喎，真係。 因為咧今次咧兩個人兩主仆咧個動作都非常之兇狠。咁啊呢個中國政協副主席點解喺芬蘭突然間對？法輪功咧係發難咧，係嘛？走上門去啊！呢個衝突咧，咁啊有理由聯想啊，呢個叫聯想啊。特區政府而家啊，嗰啲律政司告人啊，話呢個叫聯想啊，軟對抗啊，呢個顛覆中國，聯想到咩咧？就聯想到近日咧，有好多法輪功支持嘅海外啊，喺呢啲其實來自中國大陸啊，或者台灣嘅 KOL 咧，就不斷咧喺度煲水。話中國國家主席咧習近平啊，點樣俾人發生政變啊？係點樣被逼落台啊？一陣又話健康有問題啊！呢個 campaign 啊，係可以講係由法輪功呢個組織咧係支持，或者咧係佢哋嘅組織裏邊嘅啊呢啲節目主持人喺度大肆咧係喺度唔可以講話造謠啊！因為而家到目前為止唔可以講話未證實真定假。是針對一個 A 一號咧，係發出圍攻，咁所以有理由相信咧，係嚟聯想到咧，今次咧，中國政協副主席咧係為啊 A 一號咧係出頭，嗱呢個咧好正常嘅啫，嗱呢件唔係壞事啊，我冇話係好事，亦冇話壞事，嗱呢個咧只不過係邏輯推理，嗱各位一聽到咧就千祈唔好咧係用你哋嘅情緒去作出一個判斷，話梁振英咁樣做。是一個超級愛國的香港的中國人，定是一個呢專門走正面的投機主義分子，我沒有這樣說，是吧？但是你聽到了，我們評論呢這些這樣的時評呢，我就很小心呢是用字的，這些是英國式的評論，英國式呢就是將個事實和證據將兩件事呢擺在一起，我沒有說兩件事中間呢是有密切的關聯， 我话巧合啫， 我可以话系有某一种咧好奇妙嘅呼应啊，呼应啊，亦都可以讲系巧合。咁咧喺呢三种可能系乜嘢咧，就好聪明嘅风云谷谷啊，听众咧你自己咧系去选择 A、B、C 啊。我哋咧系冇 A、B、C 或者叫你系拣乜嘢嘅选择。好啦，咁到底咩叫人头落地咧？我哋不妨咧睇睇政府物流署咧，由2025年8月起咧，未来一年咧，佢采购嘅咧系啲乜嘢嘢咧？系嘛？就包括咧农产品、化学品、医药产品、办公室设备，嗱里边都有包含咧系医药产品喎。嗱医药产品啊，呢就算呢一个界别咧，就有少少咧权力嘅重叠喎。嗱医药产品，我想问你，政府物流采购处嗰啲政务官啊，你系唔系药剂专家咧？你系唔系医生咧？吓，你识唔识啊？点样样去采购咧？咁啊，如果啊？嚇！嗰啲藥物嗰度有問題，而家好多特區政府嘅醫院咧，係大量採購呢個叫中國製造嘅藥物啦嘛。正如我哋上一集講咗啦，我哋唔再講詳細啦。但係今年咧就出現超過十幾宗啊，呢啲食咗政府醫院嘅藥物咧係敏感啊嚇啲個案。嗱咁如果係㗎，敏感咧唔會死人嘅，但係敏感咧即時見到啊一個生理狀況，但係你飲咗大陸陰定陰咧？就未即時見到有任何公務員去投訴，話頭暈啊，起紅疹啊，又或者屙尿冇力啊，又或者突然間咧驗到咧有癌症啦，未有。咁如果陰定陰未有啊，呢啲即時嘅生理反應，你要炒啊，一個處長。咁但係食咗大陸 製造的藥物或者政府醫院提供的藥物即時有敏感反應呢？那你說要不要將全香港政府醫院裡面的中國產品呢是要即刻緊急調查呢？譬如說你地鐵車廂以前或者巴士等等，一旦出現故障，你都要將所有同一間公司製造的車廂和巴士回收。很簡單啫，美國人的波音747客機撞過一架半架下來，即刻宣布將這個叫787這個型號，即刻波音會由頭到尾再檢視一次，還有很多國家即刻宣布那些航空公司將波音787是停飛的，因為當時他說那個手掣還是起落架還是什麼是會有故障的，這些是國際的做法，一定是將同一隻產品或者同一個國家或者同一條生產線製造的全部落架的。那現在政府醫院那些中國製造的藥物如果產生過多過十幾宗的病人那個生理敏感，是不是應該全部落架，同埋亦都應該追查是邊個決定採購這些藥物呢？雖然是物流採購處名下會負責，但政務官識不識得這個 pharmaceutical 這個醫藥的知識呢？還是這些是邊個簽字呢？如果是這樣就不止一隻陰定陰，觀音山中國水應該全線，是吧？好啦，咁第二就係呢個講到呢個炒魷風波咧，好多輿論就指出咧，馮前專員咧，由於佢做過特區政府啦，涉嫌咧係被政務官喺裏邊咧係玩耍啦，即係玩啦，或者阻撓佢施政，於是咧留低一隻咧心理嘅創傷，呢個俗稱嘅叫 traumatize。咁呢個創傷連點咧，係搞到佢過咗咁多年都念念不忘咧。這個要是不是有某種的輕度抑鬱症我們就不知道，但是說到炒人交人頭是一個先例，就是是不是一定要炒處長級呢？馮前專員服務的時候的梁振英時代，在2015年的7月，炒的那個呢，梁振英炒的那個呢，就一個是政務官，一個就不是，那時候就是這個民政事務局的局長曾德成，是吧？同埋另外一個咧就叫鄧國威，就突然間咧就要佢兩個咧係自己諗好一個辭職理由向公眾交代。點解咧？就係個理由啊，就係佢哋咧尤其係曾德成局長啊，唔係政務官啊，就犯咗三宗罪，就係針對前一年即係2014年啊嗰個咧散文，就係不負責任、不支持反佔中及工作消極。嗱，呢三条大罪啊，咁当时咧就冇话追究政务官，而咧应该人头落地嗰系局长喎。嗱，以呢个先例咧，今次啊呢个咧饮错水啊，或者呢个咧落错标啊，或者咧系里边俾人欺诈嘅事件咧，吓搞到既然国际丑闻啊，咁就应该咧系参照曾德成嘅人头落地案炒嗰个系局长，系嘛？呢件事咧，你喺嗰个架构数上去。上面就一个投标委员会，有五个人，有法律顾问，有呢呢啲呢副秘书长，是高过呢个陈家顺的。而再上面呢个局长就是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啦。应对返呢个先例呢，你梁振英炒得曾德成呢，今日就应该呢是炒许正宇，而唔系呢个陈家顺，是咪？因为咧，你嗰个叫不支持反占中，咁既然咧嗰啲政务官啊喺里边系咁阴毒，系阻挠施政嘅话，咁啊梁振英冇理由啊，系揾一个非政务官出身、亲中爱国爱港嘅曾德成攞嚟炒啊？咁啊，请问啊，冯前专员啊，呢样嘢又点解释咧？我唔系好明啊，系嘛？咁咧就呢件事咧，后来咧都产生几大嘅余波。你话占中系咪国际事件咧？又或者國際醜聞呢？這個顯然就是啦，它的國際性是勁過今天這隻飲錯水很多咯，是吧？那麼結果搞到這個外國的政府啊，紛紛指責特區政府啊，罔顧人權啊等等，所以這件事的效應呢是很厲害的。在曾德成被炒之後的一個星期呢，就建制派即是親中愛國的方面呢，就是他的兄長曾前局長的兄長立法會主席曾玉成咧， 就喺電台咧就炮轟翻呢個梁振英嚇、啊，就話佢自己如果我後生十年，我就出嚟參選，睇你如何整我嚇。呢啲咧呢番説話都相當之咬牙切齒，係嘛？咁啊，同個細佬咧係出頭，因為當時咧就啊嗰、那個問責官員啊，到底邊個要承擔嘅問題係嘛？咁咧就啊。曾德成咧係民政事務局局長，就裏邊咧就梁振英咧就專門指出嘅環節就青年工作都係歸民政事務局局長，所以就算你冇直接啊嗰個指揮部署同埋呢個制定政策嘅責任咧，最高嗰個係你，而唔係咧其他嘅咩青年事務委員會啦。嗰陣時咪有個青年委員會嘅咧，嚇、那、嗰個主席啊定係主任係邊個啊？係叫做譚王奕明啊嘛。就唔會炒佢啊嘛！青年工作咧係橫跨好多處噶嘛，包括咧嗱，譬如香港電台嘅警訊啊，都係青年嘅教育工作啊嘛，教啲年輕人咧要向警察叔叔學習啊，做一個有誠信嘅人啦、啊，路不拾遺啊，同埋見到咧罪案嘅趨向要舉報啊，咁啊青年工作更加係教育局啊局長嘅職責範圍啦，係嘛？青年工作咧係有好多好多噶宣傳。教育啊，呢啲点解啊？系你要拣一个局长，局长啊，就叫曾德成嚟炒咧。咁呢件事咧就非常之耐人寻味。同埋咧，既然系咁咧，我觉得都值得讨论嘅，系嘛？咁啊，曾玉成喺个个人网站嘅时候，就不点名就抨击阿冯骥前专员前以前嗰个老细，佢话恃才傲物，跋扈嚣张，或因放荡不羁。目中无人，令和他交往的人难受反感。如果这样的人当了一个团队的领袖，而团队里又无人可以补救他的缺陷，这个团队便不可能维持良好的士气，不能发挥团队里每个成员的积极性。嗱，呢一种啊，针对梁振英副主席啊嘅指控咧，可以讲话一字一类，系嘛？咁咧就不但系咁，而当时啊嗰个中国香港特区啊。嗰、那個大公報咧，係亦都有評論咧，係參與咧，係做嫁娘係嘛？就咧呼籲咧係嘛要團結，即係話咧梁振英咧，你唔好咧搞到咁串啊！係喐我哋咧，1967年啊反英抗暴有呢個光榮傳統啊，出身嘅親中愛國啊，呢個隊伍啊係嘛？咁咧係要團結啦！你今次咧即係馮偉光前議員咧。就喺度梳擺或者叫煽動、或者教導啊李家超一定要剁，而且要追究啊！咁呢個係咪有害於大公報所聲稱嘅團結咧？咁呢個問題我唔知啊，我冇立場，所以我提出嚟咧就供大家參考一下同埋討論一下啦。 嗱，本來喺審計處處長話會查到底，而跟住咧由財經及庫務局裏邊咧證實咧係由。物流处处长陈家信敲定呢个樽装水价低者得，呢啲种种嘅外围嘅消息喺度烘托之下咧，其实陈家信嘅命运咧就堪舆噶啦。咁但系咧，我反而觉得阿冯伟光咧就帮咗个陈家信，因为佢虽然觉出到嚟咧就喺度声嘶力竭啊，喺度讲到咧就要人头落地啊，又批评呢个特区政府呢啲前官员对佢嗰啲欺凌啊等等。我就覺得咧，反而咧就會令到咧李家超為首嘅特區政府官員會考慮多深一層啊！即係如果我將阿陳家信落鍋嘅時候，咁會唔會係正中某人下懷，或者正正啊俾阿馮偉光咧，即係叫開口中啊得逞咧？嗱，本來咧就陳家信嘅官運咧，可能就即係。在他退休之前呢都真的 坐監都有份 咁，但是现在我觉得冯伟光救了他，因为即加上梁振英现在近期的动作呢，我觉得没有理由特区政府的高层不会闻到一阵味，这阵味呢就山雨欲来，因为你陈家信喐得的时候跟住下去，如果再有下次咁仲有其他局長啊，或者相關嘅高官啊，可能都會問責嘅喎。咁成個管治咪動搖？咁啊點可以俾啊某人得逞啊，或者叫做令到我唔能夠連任咧？咁所以嗱，考慮種種嘅政治因素，你知中國人社會你教我噶嘛？凡事都要向呢個政治看，或者凡事都要向 壞處看，我冇 教你看啊！ 係而家嘅氣氛 係啊，咁所以咧。考虑到其实唔需要边个系啱边个错，边个系做得好，边个做得唔好，最重要系考虑自身嘅利益啊嘛。咁如果将陈家信而家落镬， 即所謂人頭落地的時候，究竟對自己有沒有好處先？ 嗱，呢個 如果冇好處唔做嘅喎，真係 係以一個中國式嘅行政管理嘅辦公室政治嘅邏輯，我哋唔好講話中國政治咁高深，辦公室政治你所講嘅你嘅邏輯演繹係好有道理嘅。既然而家馮偉光前廉專員咁高調咧，係向李家超指明一個方向，就話咧一定要人頭落地嘅話。谂嘢，而且暗示或者明示系陈家信一定会受到惩处。嗱，佢用嘅字眼咧，第一叫人头落地，第二叫惩处。喺呢个中国文嘅语义学里边咧，系最高规格噶。咁如果特首李家超咧，系真系将陈家信咧，系不但咧系取消佢嗰个长俸啊，并且叫扭送啊。叫扭送啊！呢、這個用翻大陸嗰詞彙，同阿馮專員嗰只vocabulary 大家統一少少啊，叫扭送公安機關處理啊，甚至係咪用國安法院對抗嚟到罪名嘅話咧？啊，追究啊，咁啊，即係李家超咧，係受到馮前專員啊嗰個指揮啊，同埋指引咧去做事啊，係咪啊？ 系啊， 系咪系咪有咁嘅联想啊？或者系有咁嘅效果啊？呢个叫联想啊，系嘛？ 嗯， 咁即系话咧，由今日开始咧，有一个超级太上皇，有一个咧叫荣誉特首。呢、這个荣誉特首你唔使担心，唔系梁振英，系馮前专员，系嘛？因为咧佢一锤定音，系令到咧呢个李家超咧系痛下决心。虽然李家超讲过，佢话咧令佢非常之失望。办事不力啊，令人十分失望。但系李特首都冇话到系话要人头落地咁严重。 啊、 但系而家馮前专员咧就教你为你指明方向。咁如果我系嗰个警察特首，咁死啦！咁佢今次咁教我，我照住嚟做。咁下次佢又话要嗰个人头落地嗰时候，我系咪又要跟住啄佢咧？啊，我今次向呢度啊杀啦咁样啊咁啊！会唔会啊？我会估啊，会唔会跟住馮前专员又喺个网台话，就对于李家超啊啊嗰个处理咧，佢十分之满意咧，系嘛？佢系嘛？嗱咁样样咧，就变咗整个中国香港特区个架构出现问题。嗱，本来系有制度嘅， 嗯， 啊，本来就唔轮到呢啲行政系统啊或者前官员啊喺度七嘴八舌。呢个前殖民地啊，即系你哋声称嘅港英已经安排咗。就是立法会有一个叫权力及特权条例，就应该由立法会议员呢，就嗰时啊，例如话咩长毛啊，或者亲中嗰度极之憎恨嘅所谓嘅癫狗啊，大大声咧就话咧系引用呢个条例系传召陈家信处长去立法会解释咪得咯，嗰时咪可以问佢咯，系嘛？问佢到底啊系咪边个教你啊，边个打电话叫你啊系采购中国货咯？问佢啊。是你抵制屈臣氏的饮用水是不是跟中国政府最近炮轰李嘉诚名下的长和有关咯，是吧？就可以问他，你为什么你抵制屈臣氏呢？是不是你见到特区政府李家超名下的经济顾问委员会都已经呢突然间将李泽钜是落架，所以你跟着落架呢？還是你跟随中国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是点名李嘉诚话卖国啊，话政治上咩？于是咧，系你系一个政治嘅决定咧。呢、這个可以由立法会啊，系引用呢个条例问得一清二楚。但系好奇怪，可能而家立法会嗰度咧自顾不暇啦，系嘛？佢嗰度都要谂紧咧，啊六十九十个议员会有边三十个最多系会俾中国下令下架啦，系嘛？但系呢个咧本来有规有矩同埋有架构噶嘛，咁而家搞到咧系整个行政机构里边亲中。啊，同埋啊，即系呢啲外来啊空降嘅官员，同埋本地嘅所谓港英渔业，突然间出现一个争斗咧，啊呢、這个咧本身个深层次对于特区政府个管治权威个震撼力系更为巨大咯，系嘛？之但系咧，你既然啊馮前专员已经指明方向，而家我哋咧啊好多香港人或者全世界叫国际丑闻啊，都会等住睇下咧特首李家超，即系所谓阿 Sir 做嘢唔使你教啊。系呢个咧非常之有权威嘅专业咧，睇下系唔系受教咧，系将陈处长咧系落幕啦，系定系更高噶啦，系引用梁振英嘅先例咧，就要将局长落幕啊先够啦，定系一中两件咧，一高一低咧，唔止一个人头落地，而系打孖嚟啦，系咪？嗱呢个咧就变咗中国香港特区系入咗一个中国式嘅行政管理里边啊。